详见店内活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诵读小站的实体录音亭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到诵读亭留下自己的读书声。下面我们就来听这位读者他为我们诵读的内容。 大家好，我是施玉涛，来自河北宣化，很高兴今天在诵读小站为大家朗诵。我诵读的题目是一个人的朝圣。那封改变了一切的信是星期二寄到的，4月中旬一个再不平凡的早晨，空气中飘着洗衣粉的香味和新鲜的草腥味。阿罗德·费莱刚刮完胡子，穿着整洁干净的衬衫，系着领带，坐在饭桌前，他手里拿着一片吐司，却没有吃的意思，只是透过厨房的窗户凝视着修整过的草坪，草坪正中间杵着莫林的可升降晾衣架，一小片绿被邻居的木栅栏紧紧围起来。哈罗德，莫林大声叫道，压过了吸尘器的声音。信，哈罗德也想出去走走，但是现在出去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修修草坪，而他昨天才刚见过。吸尘器突然安静下来，一会儿功夫，莫林拿着一封信气鼓鼓地走进了厨房，坐在哈罗德对面。莫林一头银发，身材苗条，走起路来轻快利索。他们刚认识的时候，哈罗德最开心的事情就是逗他发笑，看着身材匀称的他笑得乐不可支。给你的，莫林说。等他将信放到桌上，轻轻一推，信滑到哈罗德肘边停下，他才反应过来，两人都盯着那封信。信封是粉色的，是贝里克郡的邮戳。在贝里克郡，他并不认识谁，他在各地都不认识几个人，可能弄错了吧。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以晴为主，紫外线强度较强，午后有4级的偏南风，扩散条件变化明显，空气质量一般，但不影响交通出行。另外，繁花似锦的暮春时节，柳絮也进入了高峰期，过敏人群外出要及时做好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

范振玉啊。 我跟您 刚才我说范振玉是一名小演员，我说实话呀，那种态度，这回啊我提高提高，我说大点，我看他什么样。 您问范振玉啊？ 啊，对对对， 这我知道。大名鼎鼎的范振玉，表演艺术家，那谁不知道范振玉？ 您听错了，我说文工团的范振玉。 对呀、啊，文工团就一个叫范振玉的，那错不了，人家是高知啊，高知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啊。 哎呦，这个范振玉这老家伙怎么这么可恶啊？哎、 问您这， 我他是心里话，我还不能问他？你看， 哎呀，不是，这老家伙太可恶了，他告诉我他才14级。 那是你听错了啊，人家是4级。 你先等会儿，这4级跟14级有什么区别？ 4级跟14级区别大多了啊。4级演员，我跟你这么说吧，这4级演员就相当的，哎，这样吧，这个6级演员呢？ 6级怎么回事？ 坐火车呀，就能坐软卧了，那是6级。你想，范振玉是4级， 哦，那就得坐火箭 了。哎，有坐火箭的吗？这 4级，那就说明是高知分子啊。高级知识分子我也用得着啊，我实在用不着，我拿它垫垫底儿也行啊。 垫底儿？ 对不对？哎，我问您那个老赵，范振玉刨去4级还有什么事儿？ 还有什么事儿啊？ 就是职务方面的。 职务？职务前一期我们那儿选那个什么那个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选的他。 什么协？全国政协委员？ 啊对对， 金字牌匾啊。哎呦，可真了不起。那他在本单位他有什么职务？ 本单位前一期叫他当团长，他不乐意当。 人家那嫌官小啊。这哎，我问您，那刨去这个，您在局里待着，你们局里对他打算怎么？ 我告诉你啊，范振玉这个人我非常了解，这个人呢、很有潜力，很有前途，既年富力强，又有这个专业擅长。 是， 你可不能小看他。我告诉你啊，范振玉可了不起啊。 是，了不起，不能小看他。那个赵大爷 啊，我怎么会赵大爷了？这意思我也长行似的。 我跟您说，您说他年富力强，有潜力可挖，到底有什么潜力？该着挖的时候，我不也得挖我吗？是吧？ 这人多狠的，都咬出血筋来了，叫他挖上真够瘦的。我告诉你， 您多提供我点儿，他 提供我倒是了解一部分情况。前一期我们局里艺术处找他来的。 哦，那当处长。我跟您打听明白了啊，他是当处长还是一般的干部？ 处长的面的。 哎呦，那是啊，那更得是那个范老大爷。 哎呦，老大爷了。 我跟您说，就是处长是不是？您说准了。 处长算得了什么呀、我们这文化局党委研究啊，准备叫他当局长，当局长了。哎呦， 什么玩意儿？ 当文化局的局长？怎么要抽风啊？你这是怎么着？ 局长？ 对， 我这叫什么人呢？你看人家到我家去了，我把人家退，哎呦，这怎么说的？这是，我得赶紧的跟人道歉。我是那个范老。哎呦， 关键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你别害怕，我这是乐呢。 您这是干什么呢？ 我这是乐呢。 我听着怎么跟夜猫子差不多呀？ 哎呀，您太过奖了，您夸奖我。 夜猫子吧？ 您拿我比夜猫子，我哪比得了啊？夜猫子是猫头鹰，那是翼鸟啊，我哪有他那美妙的声音呢？ 行了，我受不了了，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啊！我不行， 快来，您范老，您快请坐，您快请坐。 不坐了，没这么大贡献，这个享受这么高的待遇，我与心有愧。 您可别客气， 我不留神给您坐坏椅子吧。 哎、范老，您瞧您这个谦虚劲儿，真是满生敬佩。 求这种德行。 哎呀，多好！ 干嘛？我这有土吗？你胆呐？ 这衣服多讲究，什么料子？哦，春毛外毛花的呢？ 这是外毛花的呢，你看了吗？ 外毛的。哎呦，这裤子，您瞧瞧这裤线多好！哎呀，这皮鞋准是世界牛皮鞋大王给您做的。牛皮怎么看出来了？牛皮。您戴那表是什么牌的？这？ 我这表啊， 表那么照我眼的又，是什么 表 的？ 一般的表 啊。 我这表是雷德曼特。 哦，什么牌的您呢？ 名字叫雷德曼特。 哦，雷达适应中。你看， 我多少雷到十分钟了，这、哎、 咱我没带过，我没带过，还是局长您。 不是你怎么回事？什么毛病啊？你这是？ 没事，我跟您说实话，我听说了，您要当局长，无论如何您得拉吧拉吧我。咱们老甘就您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您还看不出我这意思来吗？是不是？我也没别的要求。您要当了局长呢，我给您当秘书去。 我给您，你给我当什么去？ 我给您当秘书去。 秘书是什么？ 就是帮着您写写弄弄的那秘书。 那不叫秘书吗？那个 啊，是咱没当过那官。 秘书是女的。老妈这么一会儿要跟我结婚，你看了吗？这 啊、哦，您还没结婚呢，我给您介绍一个吧。我表妹不错，跟您年貌相当，年岁跟您也差不多少。她今年19岁，您要跟她 十九岁， 您要跟她结婚， 我50多岁了，她19岁，小多少？还年岁相当啊？ 嫌小没关系，有大的是不是？我舅母今年67了。嗯，前年呢，我舅舅死的。您要跟我舅母结婚呢，咱就变哥俩了。 我这就咋的事儿啊？ 我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就说局长，您别着急，您这有点土。 哎呀，行， 这是新图是不是？我给您展的，我给您，哎呦，哎嗨，您看不出来？您瞧您的皮鞋了没有？有个针鼻大的这么点白点儿。您的眼神不行，您看我这眼神好啊！我看着您这白点儿，我知道这白点儿怎么回事。这早晨您吃奶的时候啊，那、这个、 我吃奶的时候啊， 不是啊，您就是吃早点喝牛奶的时候啊， 你怎么这儿大喘气呀、啊？是？ 我打惯了电报，我乐意省字儿。要不您让我当您秘书多好，这个字儿都省多少钱？您准是见上的白点儿。闻出来了，不是牛奶，这是您洗脸的时候擦那个珍珠霜。 就我这个脸还擦珍珠霜啊？ 要不都这样，你看珍珠霜渐的这儿一白点儿，我给您擦的。 快 什么？我给您擦。 不用。 我给您擦。 不用。 说实在的，您要让我当秘书，您连亲友病都不用了，都有了。您哪位见过秘书管擦皮鞋？我就行，我就干得出来。来， 我现在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下这么大本啊？ 嗨、哎，您怎么还瞒着我呀、啊？我早听老赵跟我说，您得当局长了。 谁跟你说的？ 老赵 这是拿你开玩笑呢。 不可能，他开玩笑。您看您这是衣服，这在这明摆着搁着，这衣服多讲究，那不如局长。 老赵，你们这份衣服 啊，能穿那么亮？ 这身衣服是我们团里的工作服、演出服啊，就是。 这 连这鞋呀、啊、都是公家的。 那不可能，你看您戴那表，我都没听过。那雷达师兄中，咱们 谁告诉你雷达师兄中了？ 您告诉我的。 问我这表的名字吗？我这表的名字叫雷德万子腾。 这怎么意思？这是？ 就是我这个表带太紧，我给起名字叫雷德万子腾。 嘿，瞧我这当上的，发牢。 我怎么犯老二了？ 咱就犯老二吧。 又翻脸了，这还？ 我上你们单位检举你去。 我为什么？ 你穿着你们单位的演出服，你的冒充文化局局长， 都多着呢， 在我这骗媳妇儿。 我多着骗媳妇儿来着吧？ 你太没羞没臊了，我告诉你，你上我这骗媳妇儿来着吧？我跟你玩得了吗？这个啊，你瞧瞧，叫人大家瞧这身衣服，这挺好的料子到他身上，您瞧瞧，变成什么了？变成尿素那麻包了，这个。你再看这皮鞋，你看你穿的皮鞋，那都给穿那么褶子，都穿成老头脸了，这个。那皮鞋白底哪来的？我早就闻出来了。你漱口时候都穿着它，那见着的牙膏，你买的牙膏都出了一品。 上来给我擦擦吧， 我伺候不着你，你做梦去吧这。啊！我给你擦擦，我跟你化笔绝交，我根本就不认得你这个。 我也不想认识两面三刀的势利小人，我幸亏是对你留神了，不留神非上当不行。告诉你，越是领导干部越应该注意，越是这个负责的领导干部，越不吃你这一套啊！ 哦，听他这说法，真像个干部，不是干部说不出这话来，这怎么？您说 行了，再见吧，两面派啊！走了， 范老，您上哪儿去？ 我到北京开会去。